欢迎大家收看今晚的学人沙龙。今天的主题就是运动做上瘾。今天我们的主持有伟璇、阿明和嘉豪和我的。运动是不是真的做上瘾呢？我自己就真的很喜欢做运动。不如跟伟璇聊一下，我知道伟璇其实小时候已经很喜欢运动了，不是只是跳舞那么简单。 我小时候其实是玩田径先的，就是我都估不到十岁已经跑得颇快，就已经是田径队啊，入了体艺之后就更加就是疯狂地操练，因为田径队是不同项目都有得玩的嘛，就是跨栏啊、跳远甚至接力啊，我都觉得好有挑战性，所以就越玩就即系钢铁一般啊，个大髀就越嚟越粗啦。 唔紧要，最紧要系健康啫。阿嘉豪咧， 我谂咧，因为我哋细个咧成长嘅时候咧，就未有互联网，咁其实冇乜得上网，咁所以咧，阿妈成日都会抌我哋落街咧，你又去玩。咁咧就又亦都会咧带我哋去做运动。咁初时接触就系羽毛球，咁后来就即都是玩下嘅啫，咁样。咁唔知点样呢，我諗可能係小学嘅时候呢就好中意跑步，因为觉得自己跑得快过人，但其实呢原来係假象嚟，其实跑得唔快嘅。 因为你脚长啊。 我係唔可以跑得短跑嗰啲人囉，因为冇爆炸力，咁但我好中意跑得好长。咁我自己一跑步呢有一个習慣嘅。咁啲朋友呢就成日话你嘅跑步嘅習慣呢就好似以前呢澳门呢日院赛狗嗰啲咁样。就围住个圈不停咁跑。我好中意围住个圈跑好耐。係讲緊跑一个钟头跑，可能跑十零 K 咁样。不停咁样跑。咁我唔中意跑好去睇其他嘢。我跑已经一定要跑返嗰度。我一落去就係尽全力跑。 即你中意跑圈多过可能跑山啊望景嗰啲，你唔中意。 咁亦都有啲人会听音乐即係去跑嘅。咁我呢亦有一段时间係唔听嘅，因为我唔想俾个节奏影响咗。咁我就嗰种我就只係不停想跑啫咁样。咁呢两年就开始咗泰拳喎，咁都会经常去训练嘅。 有机会我哋又讲下。咁阿明呢， 我呢细个其实就玩好多运动嘅，鍾意游水啊、体操啊等等。但越大个呢性格就越嚟越好静。所以我而家系唔鍾意做运动。 点解唔鍾意做运动啊？运动几好玩啊？ 我諗对我嚟讲，我唔系好感受到嗰种好玩嗰种嘅感觉。 系咪因为太攰啊觉得。 同埋可能我唔鍾意出汗。我唔鍾意嗰种黐粒粒嗰种嘅感觉。咁所以对我嚟讲就唉唔好啦。 咁但有啲静态嘅运动呢， 即系瑜伽嗰啲拉筋啊，嗰啲 OK 嘅。瑜伽之前都有玩嘅，但你问我系咪真系好中意，我就唔系真系好中意。 我哋好似访问紧阿明，点解唔做运动？ 因为我觉得我哋三个系好中意 做埋工作。 咁我自己咧就即系除咗打篮球之外，又跑步啦、打拳啦。基本上我每日咧之前 set 俾自己就系要做三个钟头运动。咁我可能系朝头早做一个钟啦，晏昼做两个钟啦。咁有啲人话你系咪好得闲啊？咁唔系嘅，有阵时我宁愿自己俾自己時間做運動，咁但係發覺咧，做完運動之後咧，我之前同阿明都講到咧，我食好多嘢，搞到其實你做運動個目的係點樣樣咧？咁我兩個目的嘅啫，一個就係提升運動表現，就係可能係專項嘅表現啊，跑步啦、打拳啦、網球啦、瑜伽啦、籃球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要一個好嘅身材。咁如果我講話運動表現，籃球勁唔代表是你身材好。咁我講起身材好，可能我要側腹窄啲啊，或者一個膊頭要闊啲啊咁樣。咁但係膊頭闊得嚟呢又唔可以影響到我著衫喎。咁因為瑜伽你做到立到得多呢會影響到著衫。所以你諗下下面我老啦好多嘢啦。好多嘢啦。咁嗱你諗下 Akira， 啱啱你話你驚即係跑步即係腳粗啊，即係你啱啱講完我先咁講啦，係咪先。咁會唔會諗起即係運動其實係多令到你身材，即係會唔會諗起啊我要身材好上台 fit 啊，即係你諗下運動對於你嗰個嘅諗法係點樣樣。 細個其實係唔會諗身材嘅，即係細細個覺得運動好玩嘅地方就係、是，咦可以展現到自己嘅長處喎。咁作為一個學生或者小朋友，大家都鼓勵你，喂跑快啲啊，好嘢，加油！咁就會有一個即係好好嘅氛圍令你去玩運動啦。二嚟加入咗體藝之後咧，就會覺得係一個 team spirit 啊。即係我係一個田徑隊，我係 represent 學校嘅，咁我就要喺一個即係學界就要爭取到好成績。咁所以其實嗰陣時係唔會諗歐陸呢樣嘢嘅，只係 focus 書食幾多碗飯都 OK， 只要我跑得快夠力咧就 OK 㗎啦。但係其實出咗嚟做嘢之後，特別係加入旅團啦，就會發覺原來要控制自己嘅即係身材啦，個比例咧特別 邊啲位要 firm 啲啊，邊啲位要唔可以咁粗啊，咁啊又係另外一門學問，所以嗰個運動嘅心態入咗行之後係轉變咗好多。 所以你講起呢種歸屬感咧，就係話代表學校去跑步啊，個氛圍同你打氣啊，呢種開心，即係譬如點解開心啊？點解人哋同你打氣嘅時候，可以令到你更加專注去玩呢個運動咧？亦都係點解咁多人中意睇波？咁啊，因為你支持嗰個球隊嘅時候咧，有歸屬感啊嘛。咁啊，講起開心，咁當然要問阿明啦。喂，得閒做多啲運動喎。 佢揾唔到， 明揾到個開心喺邊度？ 我會令到你開心嘅。咁可唔可以講下其實運動喺嗰個嘅科學上係點解會令人開心咧？ 嗱，如果我哋講生理上面啦，運動會令人開心啊，因為當你做運動嘅過程入面咧，我哋個大腦會釋放一啲嘅神經傳遞物質，咁通常就係多巴胺。多巴胺咧，我哋就話係一種好自然嘅一個好 rewarding 嘅，好一個人嘅即係 natural 嘅獎勵嘅機制嚟嘅。咁即係當你越做嘅時候，越釋放呢個物質，你就會越覺得有愉悅感啦，越開心啦，你自然就會越做就越多啦。咁所以喺生理上面做運動咧，其實有個咁樣嘅效果嘅。 你需唔需要啲獎勵？ 可能係我生理上面唔係好多多巴胺釋放。 OK， 咁阿嘉豪不如都可以分享一下咧，就係你中意運動，點解你中意打泰拳？ 因為其實好得意啊，頭先聽你哋講啦，咁似乎咧對於你嚟講做運動只為一個手段，達至另外一個目標咁樣，即係譬如可能會想身材好，可能想個表現好啲喺個比賽上。咁當然啦，比賽可能同運動本身係不能劃分，因為有一啲運動咧必然地係牽涉住一個比賽嘅咁樣。咁但如果你問我咧，我諗我同你係好唔同嘅。咁譬如頭先偉全講到我加入咗呢隊 team， 咁我喺呢個團隊裏面咧，我好希望咧可以表現到，即係回報翻個團隊，因為我哋一 team。我自己好得意，我中學嘅時候咧，跑長跑，咁咧我咧就後屘個老師同我講，佢話要跑得咁好，不如你加入嚟校隊咯。我唔想，我只係想做運動啫，我唔想，我自己都會訓練，我亦都唔使人逼住我訓練。咁我諗我嘅情況就有啲得意，可能喺泰拳方面，你問我點啊？我諗我單純地係好鍾意做運動，好鍾意出汗，可能就係我有一個好好嘅獎勵機制，呢個獎勵機制好健全。咁係囉，即係你問我，譬如有時都會話不如你去比賽啦，或者不如你係咪想其實做大隻啲呀？我唔係，我唔介意人哋點樣睇，我只係好想上嚟做兩個鐘流汗咁樣。咁我基本上呢係可能一個禮拜都會去五至六日咁樣，咁但係唔係有任何嘅目標咯。 咁偉全啦，有一樣嘢咧，我想問一問你，因為我哋都要上下鏡啊，咁你要表演啊咁樣，咁我有個諗法就係、我好想身材好嘅，因為譬如我做體育主持，我訪問人嗱，咁以前一開始我要運動競技，咁同外國人打就要大隻嘅，咁跟住係啦，咁跟住去到上鏡嘅時候咧，因為譬如之前可能我哋講體育嘅時候，好多人都覺得，哎呀，體育主持，其實即係我咁講啊，我哋香港可能好多體育主持本身佢哋真係少運動嘅，咁你少運動，喂，俾人哋睇到，喂，你講運動嘅時候好似唔係咁啱喎，叫你叫偉全，譬如如果教我跳舞，佢唔識跳舞，咁我點教我跳舞咧？係咪啊？即係我覺得自己你個身材管理係好緊要，所以去到點解？喂，你講波啫，你使乜自己做埋運動啊？咁呢樣嘢亦都係我對運動員嘅尊重，因為好多運動員佢會了解到，喂，原來你都玩過運動喎，咁所以理解你，所以喺你個諗法就係話，你會唔會對於身材管理覺得就係話去到做運動嘅時候，亦都對自己有交代咯？ 啱啱入行嘅時候咧，就會睇同行啊或者朋輩啊作為一個比較或者 standard 啦，因為我都係一個新仔，咁我就要了解下原來呢個行業即係大家嘅一啲標準係點樣樣。咁但係開始去到揾到自己嘅嚟唱跳嘅 style 啊，或者我係擅長於咩類型嘅表演方式嘅時候，發現力量型都幾啱我，咁我就會比較 focus 嗰啲線條啦，咁就唔會再係追求一啲以前可能大家都 400米 係啦，筷子腳啊咁樣，但400米都有啲太犀利嘅 ，sorry 啊， 係啊，咁我就會比較想自己有線條啲喺個表演度係好睇啲咯，但我都有試過即係啱啱加入旅程嘅時候，因為都真係好粗㗎嘛隻腳，由短跑我就強迫自己轉咗去做長跑，咁就以前長跑都唔係幾擅長嘅，咁但係就因為可以減肥啦，亦都可以令到自己啲肌肉唔使好脹啊，即係佢可以拉長翻嗰個肌肉嘅時候，嗰、那個線條同埋心肺功能都好咗喎，即係有好有唔好啦，即係可以轉自己嘅身體去到識熟習第二樣嘢咯。 所以你講起線條嗰啲咧， 有啲藝人朋友咧，即係都熟嘅，佢話：哇，節食160个钟啊，一日一餐嗰啲咧。嗱，講真嗰啲咧，大家觀眾真係唔好學，因為唔係個個人都可以咁做，同埋有陣時候對身體某方面機能唔好。但係我想問咧，對線條，譬如好似我同阿偉純，譬如對線條、對身材管理嗰種要求諗法，會唔會又係一啲即係喺心理嗰個嘅諗法係一啲咩嘅狀態咁咧？係咯。 嗱，應該唔覺頭先講咗生理上面點解做運動會令到我哋會更加想去做啦。另外仲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咧就係頭先所講就係個社交嘅認同感啊。譬如即係你覺得啊個線條好靚，有即係大家都會投來一個嘅好厭倦嘅目光，係啦，大家會讚你話你身材管理好好喎，覺得你真係好有 discipline 喎。咁呢啲其實都係啲誘因咧。令到我哋会更加想去继续做多啲呢啲嘢。第二咧就 是、 心理上面嘅一啲嘅层面，可能就系当你喺其他嘅地方，譬如工作啊、学业啊等等，或者即系屋企人啊等等人际关系好多压力，做运动可能系一个空间咧去帮你减压。咁所以呢两个范畴再加埋生理因素咧，都会令到人更加容易会想做多啲运动咯。 我觉得做运动系可以令自己好有 motivation 嘅，即系特别系临近我有啲表演啊，或者我要参加某啲比賽啊，係唱跳嘅比賽嘅時候咧，我一定要去跑步嘅，跑10K，咁就可以一路聽住嗰首歌，一路我表演一定會好好噶，即係一路跑咧，可能就係嗰個安多芬好好嘅時候，嗰個能量就會令自己好多正面嘅思想，咁一路跑咧就會覺得，成個過程都係好開心，好有創造力咯。 係啊，你線條好嘅時候，或者練到少少腹肌，會唔會自己開心啲？ 都開心嘅。 嘉豪咧？ 我自己咧就唔係好介意呢樣嘢，咁樣講有啲衰嘅，因為其實我咧係食極都唔肥嗰啲人。 喂，冇搞錯啊，大佬！ 所以我基本上係唔需要管理嗰一樣嘢，咁所以我可以放心做運動。放心 咁啊，即係運動做上癮啦！我諗我哋都即係好多嘢可以講啊。等陣咧，我哋可以俾阿明講多啲啊，即係氹下阿明點樣做運動啊。因為譬如啱啱阿明都講我作為心理學家啊，原來做運動可以釋放一啲即係腦部釋放啲安多芬啊多巴芬啦，亦都係多巴胺啊，令到咧就係大家更加開心。咁其實除咗係心理因素，生理因素我哋啱啱亦都講啦，線條好或者係強壯，係咪亦都係會令到大家喺個視覺上更加開心咧？咁我哋咧喺呢一 part 咧講住咁多先，翻嚟再可以講一講咧，運動係咪真係能夠咧，即係做上癮啊？翻到嚟第二 part 嘅運動做上癮啦，咁啊啱啱我哋講過咧，就係一啲線條啦，好多時候咧就係做運動嘅時候咧，都好希望咧達至一個咧唔錯嘅身材。咁啊，嘉豪我都知道你有啲諗法喎。 好有趣地咧，你講起呢個身材管理咧，令我諗起一件事咧，就係當時我讀書嘅時候咧，就去啲學術會議。咁啊，學術會議裏邊咧，好有趣地，因為其實有世界各地唔同嘅哲學家、哲學教授嚟。咁咧當時咧我就記得咧有一個教授咧，就應該係加拿大人嚟。咁佢就話：佢話我哋咧北美洲嘅教授好得意啊，我好中意做運動。嗱，你睇下嗰啲即係法國、德國嚟嘅哲學家咧。啲哲學教授，佢哋咧成日咧就係坐喺 coffee shop 食煙嘅啫。咁其實好得意嘅，即係當然咧背後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其實喺哲學嚟講咧，其實一個好大嘅分門分派咧，就係所謂咧英美嘅分析哲學，同埋咧所謂歐陸，即係德國啊、法國啊嘅叫歐陸哲學啦。咁個門派之分咧，其實就唔係好關事。咁但係咧背後佢哋講出一樣嘢咧，就係佢哋話。其實你睇下呢一啲即係所謂嘅歐陸哲學嘅教授，佢哋冇乜自制能力。佢話你作為一個讀哲學嘅人，我哋係講求理性噶嘛。咁你個身材唔管理得好，即係其實你講好放縱啦，你好放縱即係你唔自律啦。咁你其實你冇乜說服力噶喎。其實你咁我唔係好同意呢樣，因為其實有時人嘅身材真係好難講，即係同基因有關，即係亦都。勉強或者好盲目可以追隨某一種嘅身體嘅，即係譬如話所謂嘅完美嘅體態咧，其實可能係有啲唔健康嘅。咁但係咧，關於呢個自律嘅問題咧，我就覺得好有趣，因為其實我覺得咧，自律同埋我哋今日講嘅話題，即係做運動做上癮，我感覺係有啲一線之差嘅。點解咧？因為有時我會好強迫自己，哇！今日其實好攰，我都要去做。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哇！你個自律好強喎。咁我覺得自律係一個好緊要嘅嘢，因為自律係即係個意思就係話，係我自己定立一啲我自己嘅 嘅 principle 嘅，我而家要去跟翻嚟做。咁其實係某程度表顯現咗自己嘅自主力、自己嘅自由呢一方面。咁但係其實咧上癮就唔係上癮，就強迫嘅，即係我唔做唔舒服。咁所以其實我但係即係呢度我喺哲學上我可以俾我好概念嘅分別。咁所以我反而想問翻阿明，即係如果你喺心理學喺科學上係點樣解釋或者點樣定義上癮呢一樣嘢？ 運動上癮咧，其實某程度上係近似一啲我哋叫做行為成癮嘅一啲嘅情況。乜嘢叫做上癮咧？首先有幾樣嘢，第一樣就係你成日好渴望去做嗰樣嘢嘅，又成日諗住啊，就好想要啊，唔做咧係唔舒服嘅一種嘅感覺，甚至乎冇得做嘅時候咧，有一種叫做 withdrawal 啊，即係一種好似戒斷嘅一啲嘅情況。咁譬如做運動咁樣啦，即係當你冇得做嘅時候，你會覺得個情緒有啲波動嘅，可能個人好猛啊，好沮喪。好好抑闷啊，咁样嘅情况，而去到一个状态就系咧，系影响跟你社交啦，影响你平时工作啦等等。我谂最重要嗰个嘅界定咧，就系究竟系你去选择去主宰做运动嘅时间，定系调翻转俾运动主宰咗你啊？系你被逼嘅感觉，唔做唔舒服，我一定要去做系啦，定系你去选择啊？因为某一啲原因去做运动，系个主导权嗰个嘅问题咯。 我觉得有阵时咧，特别系即系女仔啦。即係好細個嘅時候都會想，因為追求個體態而覺得自己要做運動，而去追求嗰個體態啦。但係好多時候就會喺呢、這個所謂嘅自律嘅底下，會有一種內疚感。而嗰種內疚感就係、是，哎呀，我今日冇做啊，我會唔會？會唔會就係爭嗰今日嗰少少冇 work out， 我就會肥咗嗰少少咧？我就覺得呢啲內疚感係好危險嘅，即係有陣時太攰，你搶自己太盡，個身體反而係會。唔舒服噶嘛，咁當然一定嘅自律係要有啦，但係成癮應該係會有少少呢啲內疚感喺個心入邊，係咪咧？ 應該咁講啦，其實成癮嘅行為其實對我哋嗰個情緒健康都幾大影響。首先好似偉璇咁講，就係嗰個內疚感啦。當你冇做到一樣嘢，你就會有啲情緒嘅波動，通常係啲負面嘅狀態，沮喪啦、內疚啦、抑悶啦，甚至猛嘅狀態。咁所以變成咗成件事就係你唔做，好似被逼一定要繼續去做翻嗰樣嘢，就同你一開始你選擇去做嗰樣。是不同的 了，所以啱啱偉璇提到追求體態，我都真的追求體態。 你是不是已經上了人了？ 是上了人，絕對在做運動的方面上了人的。因為有時候我可能我的指標，當我覺得我的身材最好，譬如我做奧運，我一定 keep 住150至152，一去到153我立刻要 cut 磅或者是減食物。但是那一陣子因為太大壓力，在之前譬如可能講飲食的時候，我就吃了太多月餅，甚至就是吃了太多雪糕，我真的可以吃完兩三個月餅再吃一兩個雪糕。 咁所以用食嘢嚟解決你嗰個壓力啦。 係啦，跟住過量嘅運動，過量嘅食嘢。咁所以咧，你話運動係上癮，但係喺個自律性嗰方面，我運動嘅自律可能比普通打工仔嘅朋友可能係比較自律。但係我又諗起啊，比呢啲運動員我又冇咁自律喎。咁但係喺上癮嗰方面咧，我就係食糖上癮啦，即係可能食朱古力啊，甚至咧就係食零食啊，嗰啲咩嘅雪糕啊、月餅啊。咁樣係唔好。 係咪因為覺得自己我都有咁多嘅輸出啦，即係我吸收翻啲都冇問題啦，係咪咁樣咧？ 係啊，就係日日都係咁諗，唔係淨係一日咁諗啊。所以即係我覺得上癮呢個 addiction 咧，其實唔多唔少咧係有個貶義字啊，同自律係有少少一線之差。係啊。 你最後個身體有冇啲咩結果令到你覺得有問題啊？咁 而家我做緊嘅嘢咧，就係減運動量。 哦。 減運動量，譬如以前我個量，我可能用時間去。講嘅就係三個鐘，咁如果我三個鐘，我一日減翻去個半鐘或者兩個鐘嘅時候，嗰一個鐘可唔可以騰出更加多嘅時間去做其他嘢咧？第一，第二樣嘢就係話會唔會可以食少啲嘢落肚？因為當你消耗得多，因為你係減卡路里啊嘛，哇！你加翻幾倍嘅卡路里，咁我做咁多做乜咧？嚇、咁我可能嗰陣時候有忐忑，又喺度諗啦，諗好多嘢就係話。啊！我又要求運動表現，梗係要做得多啦。咁、但係我又要求即係六嚿腹肌或者係即係完美體態喎咁樣。所以阿明啊，我咁多嘢諗點算啊？ 揾佢傾偈， 揾我傾偈啦。不過呢個其實就係好常，譬如係一啲飲食失調或者一啲成人嘅情況，就是、你成個人咧好多 preoccupations， 你成日諗住嗰樣嘢，所以令到你個生活、你嘅生命入面就好似。最多就係呢啲時間就用曬喺度諗咯，咁呢個就係頭先所講對人生你嘅生活帶嚟一個嘅明顯嘅影響，因為你掛住諗嗰樣嘢，其他嘢你冇時間做噶啦嘛。 係啊，所以我個營養師俾咗我個提議就係話，你食飯同人哋食，因為當你喺一個狹窄嘅空間一個人嘅時候咧，第一 諗嚟諗去諗嗰啲嘢啦。第二就係食嘢呢，你有一堆嘢面前呢，你食晒佢，你唔識點樣去儲住。但譬如我約我偉全食飯，慢慢傾偈囉。 我食晒你嗰份。 係啦，係最好你食晒我嗰份。係咁如果我肚餓就之後再搞啦，但起碼喺嗰餐飯呢有個正常嘅社交。但係當然我都想問偉全，譬如因為你今日未講跳舞啦，你跳舞。因為跳舞呢，尤其是你係即係 group 出身啦，係好多時間要夾舞啊。你唔係淨係跳緊啊，你等啊，企喺度，你企五個鐘都攰啊。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嗰個嘅即係嗰個運動狀態係點啊？嗰陣時， 我諗我最跳得多舞其實係由小學已經開始跳，因為拉丁舞啊，跟住又拉丁舞都要去比賽嘅，所以嗰種競技心態由小學就已經有㗎啦。咁去到大學嘅時候又要 dance 舞啊 ，dance 舞嘅 training is so tight， 即係真係要全部人一齊排練排一啲匯演啊咁樣，所以擺落跳舞嗰度，除咗係個身體嘅能力之外，個腦都要不停咁 run 嗰隻舞。係令到個肌肉記憶就係要記住曬嗰隻舞。咁我覺得嗰陣時都有一個幾太 focus 嘅狀態嘅，因為都會覺得自己係我唔可以甩呢樣嘢嘅，即係嗰個好集中就係喺嗰個 pieces 嗰度。咁但係反而入咗行之後，我覺得係好啲嘅，因為始終我係組合啦。咁大家做其他工作嘅時候， 仲要唱歌， 係啦。咁但係其實唱歌可以分配咗一啲專注力噶嘛，即係我要舞台控制啊，或者主持啊，做訪問啊，即係多咗唔同嘅嘢去接觸，都要處理嘅時候，我就會令到自己唔係超級 focus 喺嗰個 pieces 嘅完整度咁樣咯。 哦，咁我真係要揾下你食飯，分散喎，即係喺運動上。 因為而家都好好㗎，即係而家做下主持，咁你就唔會諗其他嘅，即係關於運動嘅嘢。 唔係啊，我諗住等佢放工，即係等佢跑翻起碼六七 K， 我真係咁諗啊。 真㗎？ 我真係咁諗啊。 咁可能你壓力都幾大啦。是不 是呢？是啊，咁啊同導演傾下囉。你所以呢個話題好正，今日講運動成癮，因為我哋在座四位啦，三個鍾意做運動，阿Ming就即係冇咁鍾意做運動啦。 冇再追佢。 佢一定要追，係咁追啦。咁啊個家豪哲學上我哋而家講緊成癮啦，即係係咪有啲咩心得可以分享一下呢？ 即係我哋一路探討呢個問題，其實即係似乎成癮唔係一件好嘅事，即係本身做運動本身似乎係一件好嘅事。咁因為可能又對身體好啦，精神上亦都會令我哋即係好似啊爽啲咁樣。咁但係似乎一講到成癮就唔好啦，因為令到成癮咧影響咗你個心即係個心理健康。咁其實哲學上面咧經常都會有講，喺倫理學裏面咧，其實中西咧都有講，即係中庸之道咁樣。咁有趣地就即係孔子有講過啦，即係喺《論語》裏面咁就有人就問佢，你有兩個弟子咁樣，咁佢哋你覺得佢哋做得點呀咁樣。咁就話一個呢就做得過火，咁另外一個做得冇咁好，就成日都爭啲。咁跟住佢咁個人就話咁即係做得過火好啲啦，做得多嘛。跟住孔子就話唔係，過猶不及，做得多又唔好，做得少亦都唔夠。 咁 喺西方哲學亦都有嘅，即係阿里士多德嘅倫理學嘢講，即係所謂 golden mean 嘅中庸之道。即係譬如例如話，所謂勇氣係咩咧？勇氣係一件好嘅事。勇氣咧就其實係落於咧兩個極端中間。咁咧嗰兩個極端係咩咧？一個就係好魯莽，另外一個咧就係好懦弱。咁譬如點樣為止好即係個人好疏爽啊，好大方啊咁樣，就落於兩個極端中間，一係呢就好孤寒，一係就好討好咁樣。咁其實即係運動都會有一樣咁嘅嘢，因為你一完全唔做運動，即係如果你從上嘅成癮，因為你做得太多做到上癮。咁但係點樣攞中間嗰條線，其實就好難嘅，即係其實就大智慧嚟嘅。 所以其實我教瑜伽嘅時候呢，其中一個最高嘅理念呢，就去到一啲大師級呢，佢就話放下。咁放下，咁其實講起瑜伽最簡單就係哈達瑜伽哈達啦 ,Vinyasa 就係流瑜伽啦。咁陰陽陰陰，咁我就最鍾意教陰陽，係因為你有動有靜。咁所以譬如可以就話，譬如我哋平時去放鬆嘅，我哋可能去按摩或者去拉筋去放鬆。咁我自己都強調就係，譬如你去到嘩唔係下舉重，有時都要即係跳舞都要拉筋啦。咁譬如仲有少少時間，我反而想話Ming話，就係話喺現實生活上，喺心理上，你點樣可以幫到一啲運動成癮嘅時候，或者有啲人成癮嘅時候攞個平衡。 剛才大家講了一樣很重要的東西，其實我們會找替代品。 嗯， 運動為什麼你這麼想做一樣東西？剛才說了三個不同的可能性，嗯，生理、心理和社交的一些價值。首先那個人他因什麼原因不停要做運動先，可能就是他很想追求那個社交的認同感，因為在，就是，追求到體型很好的時候，或者可能在競技上面去到一個很勁的地步，那他覺得哇很棒，很有認同感，哦，如果是這樣的話，有沒有其他替代物都可以讓那個人去得到這一種的認同感先？有沒有其他的東西他都覺得，哎，自己都有，挺好的一個狀態，或者譬如剛才說話心理上面可能是其他範疇上面令到你很大壓力，你用運動來做一個舒壓的方式，不做去到就說不行，壓力爆煲了。那替代物就是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令到那個人同樣地可以舒壓，所以替代物或者替代行為其實都是一個好的方式，去令到一些成人行為可以嘗試慢慢去調節的。 嗯，那我還有很多問題，啊，那這 part 我們講住這麼多先，下一 part 我們再回到來講就是運動會不會是做上癮啊。繼續翻到嚟咧，第三 part 嘅運動做上癮啦。咁啊，啱啱咧，大家都對於咧就係運動講咗一啲唔同嘅見解啦。咁啊，有啲醫生咧，可能有陣時我受傷嘅時候就話：，哎呀，你唔好做咁多運動啦，休息一下啦。咁啊，啱啱我亦都講過咧，就係陰陽啊，陰陽一樣嘢就係要攞好嗰個嘅黑白當中嘅一個平衡咧，就係話當你乾嘅時候，點樣又可以加啲油嘅元素咧？有陣時我都會諗好多嘅，就係話啊，你舉重舉得多，要拉翻多啲筋啦。但我知道呢方面你又有啲心得去講下喎。 因為我覺得好有趣嘅，其實有啲咧，係關頭先阿明喺上一節咧，最尾講嘅嘢就係話啊，其實我哋如果想要解決咧運動成癮嘅問題，其實可以諗下啊，究竟即係上咗癮嗰位嗰個人，佢會唔會有一啲可以代替到佢即係做運動嘅嘢咧？因為其實可能佢可能想追求一個好嘅體態，或者其實可能咧佢係好想得到大家嘅認同。咁我哋可唔可以揾到其他嘅運動，唔係或者其他嘅一啲即係互動啊，令到佢咧可以解決咗呢個問題？咁但我就諗，咁呢個似乎咧就係一個手段同埋結果嘅問題。咁如果我做運動嘅，只係當運動係一個手段，所以為咗達至可能其他人嘅認同啊，或者可能想達至一個美好嘅體態，咁我當然又可以取代呢個手段。咁但如果我對於運動本身係一個目的嘅，我成癮就係運動本身，就好似啱啱 email 你講，哇！我有時做運動，有啲人都話你唔好做咁多，因為可能會傷。例如跑步咁，我曾經一段時間咧係每日都落去跑至少15K 咁樣。跟住人哋話：你跑得多膝頭痛，你第時傷嘅知。跟住其實都開始有啲痛，咁佢哋就話：咁你游下水啦。咁你其實又唔係叫你唔做運動，不過你去做間唔咗人一日跑步，跟住兩日游水。我話唔得啊！我話我係中意嗰個運動本身啊，我唔係話要去身體好啲。咁當然我好開心做咗身體好，但係我係中意運動本身。咁呢個情況其實我好難揾嘢去取代佢咯。咁我就即係喺度諗：如果我上癮上到咁，是不是無藥可救呢已經？ 你不要問我喎，問阿冰喎。 應該咁講，其實一樣嘢需唔需要去醫治或者去處理，好視乎嗰個人覺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噶嘛。我哋每一個人做一個行為，其實都係 cause and benefit 嘅一個嘅分析嚟嘅，即係你做嘅目的，做有咩好，有咩唔好。正如好似頭先嘉豪咁講，喂，但我真係淨係中意做呢樣嘢喎，其他嘢我都唔得，或者嗰樣嘢俾到我嘅嗰個嘅 benefit 啊，嗰個利益係冇任何嘢可以取代嘅，而佢知道佢個負面嘅結果，佢都明知我。都要去做的，咁呢個其實係你經過你衡量，你得出嚟嘅結論嚟嘅喎。而且你個人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啊嘛。咁所以好多時候喺治療嘅過程就係、是，如果嗰個人佢根本唔覺得呢個嘅行為模式係一個問題，佢自己經歷曬所有嘅 cost and benefit 嘅 analysis 嘅，咁其實某程度上係咪需要去處理咧？呢個就真係要交翻嗰個人去決定。 我聽完我都覺得好似唔係好需要去治療，因為佢本身又好開心啦，即係運動嘅過程又好開心啦，佢又唔覺得要停啦，即係就當有一日你嘅膝頭哥真係出現好大嘅問題嘅時候，你自己就會識停。即係我覺得，即係好多時候成年人未去到見到個問題嘅存在，你都唔會識 stop 咯，就係發生啦。 咁你，哎，我就停啦。 所以有好多嘅朋友仔，佢哋参加毅行者啦，有啲系超级马拉松，100公里、200公里，或者系一啲山系嘅跑手。当然好多嘅朋友仔，佢哋系经历过好多嘅训练先去嘅。但有好多人咧，就睇到啲網上短片，你知而家社交平台泛濫，哇！阿邊個去啊？我又去跟住啦，即係我見到偉成跳舞咁靚，我又去跟住，唉，點知搞到自己一波一碌。其實我都見過就係有啲冇咁 fit 嘅人士，佢好快報啲50、100，咁你係咪應該循序漸進呢？系咪？你唔系应该睇到啲戏，见到佢哋打拳啊，打到咁劲嘅时候，你即刻跟住去打噶嘛？唔系个个都可以去到竞技噶嘛？所以去到运动成瘾嘅时候咧，你睇到可能你见到我嘅社交平台，我可以做到咁，因为我系成日练先系咁啊。即系譬如你做一个手刀啦，喂，你做到系因为你平时啲筋好松，啲力量有喺度先去到做到啊嘛。你见到啲球星咁劲，好多时候佢哋系基本嘅训练做得好先会系咁啊嘛。嗱，譬如好似啱啱讲嘅跳舞，一定要问下伟璇，因为。你喺即係出生之前啦，即係喺出道之前啦， 出生之前就跳筋啦， 係啦，跟你玩田徑，其實嗰陣時你都係咁跳舞，嗰陣時係咪又係已經係跳舞成癮，令到你係加入咗即係一個組合咁咧？ 一路都中意跳舞嘅，咁但係我又覺得自己唔會係成癮，就算我係咁去做都好，因為我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就算是一些比较冲动的时候啦，即我分享一个经历，就是当年应该16、17岁左右， 即是两三年前的时候啦。 是啦，咁都有大家失恋嘛，咁失恋的时候很多人呢就会喊苦喊佛，咁然后不出街啊，不见人啊，但我就是一个 opposite 嚟嘅，我失咗恋，我一定要找丰富我的行程，咁我就去报了一个月的那些class 係上啦，即係一個月又唔上，咁我又有 breaking 嘅，有 locking 啊，即係一啲基本上我平時以前唔會接觸嘅，我可能就係跳 jazz funk 啊，即係比較女仔啲嘅嘢，我嗰個月就乜都學曬，咁每一日咧都會上2至3堂，因為佢係 month pass 嘛，咁所以我就覺得我每一個 schedule 都要排到好密好密啊，咁雖然係好攰嘅，但我覺得有呢個運動去幫助我去度過一啲比較迷茫嘅時期咧，其實係都幾自律的。到最后我点解觉得自己冇系叫上瘾呢？因为我知道攰啦，系啦，嗰一个月我都 burn fast 完咗啦，咁我就买翻啲单糖啦， 咁啊休息啦， 系啦，停到系啦， 咁几好喎，即系我又可以同导演倾一倾咧，即系呢个我哋今日运动做上瘾啊嘛，系嘛，咁啊跟住就系、是、失恋之后咧如何处理啊呢个问题，咁原来做运动系可以嘅，咁 啊 系啊， 我觉得因为一路做运动又后。会有嗰个化学科学嘅理论啦，即系有啲 多巴胺 啦，系啦。咁我觉得即系无论系体态方面啦，或者 outlook 啊、自信啊，你做咗呢样嘢之后，都可以陪伴你去度过一啲比较迷茫或者艰难嘅时期。 但系多巴胺嘅产生咧，譬如做适量嘅运动啊嘛，但系做过量嘅运动会唔会令到多巴胺会系反复系会减少啊咁咧？ 咁就唔係咁樣，只不過你做過量嘅話，你不停咁樣做，咪變咗頭先所講嘅成癮嗰個，你停都停唔到嗰個狀態咯。不過我諗其實成癮問題唔係淨係得生理上面嘅嗰個狀態，即係嗰個因由嘅，好多時候都係嗰個嘅心理上面嗰個狀態，就係、是、嗰種你唔做嘅時候嗰種唔舒服嘅感覺啊。嗰種唔舒服可能係嚟自你覺得死啦，一唔做我會肥啦，係啦，或者我 keep 唔翻原本嗰個水平啦，係啦，或者我得唔到嗰種成就感啦，或者我會覺得。我冇其他替代品，我會令我開心啊！咁所以其實係嗰個問題嘅癥結，先會令到我哋繼續去做、繼續去做，停唔到嘅狀態咯。 但係咧，即係我一路都喺度講，話啊，其實成癮同埋自律似乎係一線之差，似乎成癮係一件唔好嘅事，自律一件好嘅事。咁啱啱偉全你講一樣嘢，我覺得好得意，你就話你冇上癮當時，因為你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咁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自律都係嘅，因為我係我自己定俾自己嘅一啲條件，我要去滿足咗佢。咁我好清楚知道自己做緊乜。咁而成癮咧就係冇咗呢樣嘢，好似唔知自己做緊咩。咁但係咧，我而家就想倒翻轉講，我覺得其實成癮某一啲情況咧係幾必要嘅，尤其係當我哋想追求一啲，我哋追求到一個忘我嘅境界，先可以達至另外一個嘅境界嘅時候，即係例如。 在很多時候咧，而家又會討論所謂運動哲學裏面咧，討論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運動本身除咗競技之外，佢算唔算一個藝術咧？咁當人去追求藝術，要達至個境界，其實好多時候真係需要一種忘我，需要一種廢寝忘餐啊，係為咗去獻身嗰一樣嘢。咁即係其實何謂運動係一個藝術咧？咁好有趣地就係話啊，可能 Emil 好中意打籃球嘅，咁打籃球其中咁即係梗係比賽，大家要贏啦咁樣。咁但係有時咧，可能你好想射波好靚嘅個姿勢，咁你就咧係執著於呢個姿勢，咁呢個姿勢嗰個美感咧就變成我話藝術本身。咁偉全你跳舞亦都相信都係一樣，更加即係呢個更加緊要就係我要追求嗰一樣嘢。咁但你追求嗰樣嘢，如果可能喺一個競技嘅角度嚟講，甚至可能即係可能對競技未必好嘅，即係下要射波射得好靚，其實可能你好簡單入咗咪得咯咁樣。咁跳舞亦都係一樣，可能我追求得好好，咁但係可能就會令到自己可能即係。太過廢寝忘餐，好多嘢都做唔到，其實都影響咗。咁但如果係從一個藝術嘅角度嚟睇，哇，好必要喎、啊！如果我唔係咁樣上嘅人，我未必可以達到嗰個境界。 嗯，所以你話嗰個追求啊，那個追求欲就係、是，譬如可能我哋今日用咗好多唔同嘅例子啦。其中一個最出名嘅球星就係高比拜仁。高比拜仁曾經講過咧，你有冇見過四點鐘嘅洛杉磯啊？咁佢四點鐘打醒俾嗰個 trainer 個訓練員叫佢同佢一齊練波，因為佢話如果四點鐘練波之後休息一陣，八點再中嚟波。再練波嘅時候咧，其實喺對練之前已經佢練咗訓練兩次啦。但係佢嗰種成癮咧，就係當然佢有少少可能係強迫啦。佢嗰種成癮咧，就係佢可能要求隊友都要好勤力，因為佢曾經講過就係話，如果隊友唔勤力嘅話，係咪可以唔傳波俾佢咧？咁呢樣嘢可能違反咗嗰個嘅隊制個籃球。咁當然 Kobe Bryant 係我個偶像，咁但係佢當佢講呢樣嘢嘅時候，可能好多人就覺得佢未必係一個咁好嘅 team player 喎。但係因為佢好勤力，亦都係啟發到好多年輕一輩，甚至係大帝詹姆斯啊，甚至係其他嘅球員咧，都好希望好似咁佢咁一樣。所以我覺得咧，成癮有一樣嘢就係可能係個追求欲好高咯。即係我唔知你哋自己啊，即係我哋除咗運動之外，有冇某方面係有啲係成癮嘅，即係一啲活動咁自己會做咧？即係譬如阿 Kira 有冇啲譬如我跳舞或者我食嘢或者我譬如收納嘅，我係收納成癮，我最中意就係收納，日日都要收納嘅咁，會唔會有咁咧？ 我發覺係保持一個美感，對於我嚟講喺生活上我都幾有追求咯呢件事。即係好多人覺得你一定係執到屋企好整齊，但係我唔係要整齊到好似日本家庭主婦嗰啲 rearrange 嘅，我係想一翻到屋企，我希望成個屋企嘅空間係好靚啦，即時擺部 cam 喺度拍都得啦。直嘅嗰種靚嘅感覺係我每日都會追求嘅嘢咯。咁但係我又冇俾自己太大壓力嘅，即係有陣時工作太攰啊，翻到去你知執嘢都要可能要一啲時間啊嘛。咁你冇理由十二點放工，你都仲翻去吸塵，可能都會影響到樓下。咁所以我就都唔覺得自己係成癮嘅，但係有追求對於某件事，我就會了解自己更加多咯，真係。 咁阿明咧，有冇話對某方面嘅嗱，譬如你對於可能心理方面嘅學術咧，一定係有追求啦，因為呢個係你嘅專業啊嘛。嗱，我就運動成癮嘅，咁阿嘉豪可能都係嘅，行樓梯成癮啊，或者跑圈成癮，跑圈成癮嘅，咁你有冇咧？ 我覺得咧，係咪去到成癮咧？唔係淨係睇你有幾想追求嗰樣嘢。每個人都有啲嘢係追求，你好中意，即係我哋話喺嗰段即係追求嗰樣嘢嘅過程入面，有種叫做 flow 啊，心流嘅狀態。咁去到呢種狀態，真係好舒服嘅一種嘅感覺。但係個問題就係成癮，我哋係講緊，如果你冇得做嗰樣嘢 ，whatever reason 啊，可能真係你跑步跑到真係傷咗啦，你真係真係跑唔到，你會點樣啊？係當去到咁樣嘅狀態，哇！你成個人係冧曬啦，唔掂啦，搞唔掂啦，定係你都堅持唔得？我真係一撲一碌，我都要去跑，呢個先係一個嚴重嘅影響。所以我覺得好多時候係追求一樣嘢係冇問題嘅，但係個重點係你能唔能夠係適當嘅時候，你真係要停到咯。呢、這個就係講緊嗰個嘅控制，究竟係我哋控制緊我哋嘅嗜好，控制緊我哋嘅人生，定係調翻轉俾我哋嘅嗜好控制緊我哋咯？ 係啊，所以你見到咧，就係運動同即係自律同上癮咧一線之差。咁啊，今 part 咧我哋講住咁多先，下一 part 咧我哋再講咧，運動真係做上癮。 啱啱 啱上一節聽完阿 Ming 講對於呢個運動成癮嘅一啲心理學嘅 theory 咯，我即刻第一個咧，我已經喺度諗啊，嘉豪佢真係咁中意跑步，佢日跑夜跑，跑到自己只腳膝頭哥好痛，佢都 keep 住繼續跑喎。我就好想問佢一個問題，究竟要去到咩情況你先至肯唔跑咧？即係如果你膝頭哥係已經一鋪一碌啦，你都要堅持扎住咁跑落去嘅。 我試過真係好傷嘅，就唔係傷喺膝頭嘅，就一同啲朋友玩咧，就蠢蠢地就跌咗落地下，就傷咗尾龍骨，好痛嘅。我應該唞咗一日之後，我就再 就去跑啦。 係啊，因為我有個好得意嘅 傷尾龍骨喎。 係啊，嗰時因為我有個好得意嘅理論嘅，即係我相信就呢個極之唔正確嘅呢個理論，就即係家人觀眾咧就千祈唔好學。 但係呢個係 from 哲學家嘅啫。 我經常覺得唔可以俾個身體扭計。佢嘅身體話攰，我同佢講：你唔攰嘅。咁好得意嘅，有時做三日運動好攰。再去做運動，因為要去拳館咧，就要行一條斜路嘅樓梯嘅。其實真係好攰隻腳，係有時真係會喊，即唔明點解一個人其實好得閒，可以喺屋企可以做下其他嘢，睇下書啊，或者約下朋友啊。但係唔知點解行到去嗰度，跟住翻唔翻轉頭咧？唔好翻轉頭，上到去。喂，唔知又好似好精神喎，個身體原來唔係咁好多次咧，咁我就覺得個身體成日想呃我咁樣，咁所以我就自己慢慢咧就建立咗一套好奇怪嘅價值觀，就係無論我幾攰都要逼自己跑。咁咧喺加拿大嘅時候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咧，我就未搞掂個學生證就唔可以入去 gym， 咁當時咧就落雪嘅，因為都有零下十幾度嘅。 你唔係著住雪 boot 跑係嘛？ 唔係啊，咪著短褲出去跑咯，咁跑。咁因為其實你覺得跑起就唔凍㗎啦嘛，咁 OK 嘅。咁但係當時咧，其實而家諗翻咧，亦都係一個好蠢嘅嘅。 我覺得好勁喎， 因為我跑咧當時咧，我就會咁樣強迫自己嘅，因為譬如我要跑一個鐘啦，我頭半個鐘咧係一路直接跑離開屋企。咁我最後嗰半個鐘一定要跑翻嚟，無論我當時跌親又好點都好，因為如果唔係就會凍死㗎啦。咁樣，咁我覺得都幾成功嘅呢樣嘢。 你可以拍呢個生還者喎。 係咯，但係你嗰日你話尾龍骨傷咗，你第二日都照跑，你係 痛啊？ 你係痛住咁樣跑㗎？ 痛啊！跑一陣又 OK 啊，咁樣啊，咁之後都痛過一輪嘅。 係。 咁好彩就touch 而家就冇乜嘢。 所以你最後都係覺得個身體係呃咗你，有嗰啲痛楚，所以先至即係佢係想阻止你跑。 我覺得佢係個心呃咗個身體啊。 反而我想問，咁我而家算成人啦，係咪？我而家符唔符合呢個成人嘅定義？ 我諗咧，嘉豪你真係之後要同我傾一傾。不過頭先咁講，其實我哋聆聽身體嘅需要咧，呢個係好重要。因為譬如做運動咁樣講啦，你而家嘅身體以你嘅年紀，你係 OK 嘅，你逼佢 push 佢去個 limit， 你仲係搞得掂嘅。但係我哋人唔係淨係睇依一刻噶嘛，我哋仲有好多長遠噶嘛。譬如假設真係跑步，你係想而家取盡曬所有嘅身體嘅機能去跑，係啦。但係去到可能你50歲、60歲、70歲，你就冇辦法再去喐到。呢一個就係個 cost and benefit 嘅 analysis。即係有啲我哋而家即刻搶曬個局，咁可能真係頂得順嘅。你而家呢一刻嘅身體價點？咁但係將來嘅身體係點咯？ 所以譬如跑步咁NBA 一場常規賽82場，2008年當時姚明啊，咁我哋嘅第一中鋒啦，姚明咧，2008年佢因為北京奧運，佢堅持要打，令到佢嗰兩三個暑假休季，所謂嘅休季係真係要休息嘅，或者你要做其他嘅交叉訓練啦 ，cross training 啦，佢冇休季，休季，因為代表國家，咁令到佢之後嘅賽季咧。壓力性骨折，咁你諗下7尺5寸嘅中鋒壓力性嗰個骨折，佢條即係骨折嗰個疤痕係好大嘅，咁亦都係令到佢影響咗個職業嘅生涯啦。咁但係我都覺得，譬如你啱啱個人上你 push 住機，但係有啲嘢咧係團體上喺個社交上，而家興咁做喎，大家咁做啦。嗱，例如啊，譬如可能我瑜伽老師都睇緊呢個節目嘅，我瑜伽老師哇佢好勁。有30-40個人咧一齐上个堂，因为佢好劲咧，好难 book 佢啲堂，大家上个堂。咁但系你会见到咧，好多学生当然个层次唔同啦，可能好多女学生比较柔软啲，男学生比较硬净啲。咁有啲女学生咧，好想好似咧啲男学生咁大力，啲男学生好似好想咧，好似啲女学生咧咁柔软。咁去到推推下，你去推到极限嘅时候受伤。有時我就問佢：喂，你唔攰咩？你攰嘅時候係咪應該休息，或者係強化一啲你平時比較弱啲嘅肌肉，去輔助翻你嗰個強嘅肌肉？咁呢啲嘅狀態咧，就係話身邊嘅人影響到你，要做到咁極端，或者推到一個極限。但係你係咪即係有陣時 即係我哋可以通俗啲咁講，喂，你係咪靠呢樣嘢揾食先？嗯、如果係咪受咗傷呢樣嘢係會即係影響到你個發揮先？嗯、即係譬如可能我話完，喂，如果你跑步，你而家係要跳舞嘅，你會唔會跑到一個位，我好痛啊，或者我跳到咬柴，我都堅持唔得，我要跳，我一定要跳。 如果我是要 on show 的话呢，那 the show must go on 的。我真的一定会咬柴，我都会照跳，因为我都试过拉伤了一个背脊，那我下星期就 on show， 我都照是揈条腰揈下去的，那揈完梗要看医生啦。那所以我觉得即经过不同的 training 或者经过不同的事故之后，我如果你真的这么喜欢一样东西，越来越喜欢运动啦，我就要放长线来看。即如果我呢一刻跑盡曬嘅話，我之後嗰三四十年冇得跑，我就會更加唔開心。我寧願係每一個階段都睇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去做一個適當嘅調節，試下唔好一個星期跑咁多，但我哋跑落去啲，我哋跑到80歲，咁就會更加開心。因為我見到其實而家好多即年長嘅人士啦，佢哋都開始咗做運動，而佢哋做運動嘅次數咧，甚至比我哋年輕人更加高。有啲婆婆咧，公公婆婆係60歲先開始做 gym， 即我見到好多訪問都係，佢哋都係日日做嘅，但係佢哋都會睇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同埋有個仔女陪住佢做，咁就會更加安全同埋做得耐咯。 係啊，所以呢樣嘢亦都係解釋到啦，其實。在运动学方面，为什么年纪大一点在耐力的运动方面可以放更多时间，第一可能是退休，第二就是他们在那个爆发力的肌肉和耐力的肌肉的方面的分布，耐力的肌肉没那么容易流失，所以变成去到年纪大一点，喂，你叫他再打篮球打拳击不要玩了，即可能耍，为什么耍太极，是不是耍太极，其实太极的道理也是阴阳，就是要拿个平衡以柔制刚，也是可以解释到伟全，就是为什么譬如有些人可能喜欢跳健康舞啊，甚至是越跑越长啊，其实而家都系噶，你见到啲跑步嘅比赛多咗啲老人家去参加，咁譬如好似就算好似乒乓波咧，有个研究都系讲乒乓波系令到大家个手眼协调都会更加好，因为系要反应。咁但系我又想讲嗰个社交状态，因为近期咧，譬如我做内容嘅时候，即系我都好希望啲知道啲年轻人做啲乜啊，以前即系我就摆咗个普查就喺上网啦，就话而家去兴边度 wet 噶，咁其实有啲人就话咩意思啊？你去边度 wet？ 咁可能以前咧去出去唱下卡拉 OK 啊， 系啊， 饮下嘢噶嘛。哦，而家兴嗰啲咧，系有啲系24小时开放嗰啲，可唔可以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呢啲嘅社交外来嘅因素点样可以影响到一个人去某方面嘅成瘾嚟运动嘅成瘾咁咧？ 即系好似头先所讲，譬如你见到 IG 全部人都系 post 紧你去做 gym 嘅相，有啲人又好大只啊，有啲人身形好， 我见到有啲人好肥咁样 post 出嚟啊都，但我唔敢 comment 话做咩 post 出嚟啊？我冇啊，我有亲都系有啲嘢先 post 噶咁样， 有啲原因嘅。咁但系每一个人咧，当你去社交平台嘅时候，你见到大家都系做紧。呢樣嘢，你唔做呢樣嘢就好似喂好 outdated 啊，跟唔上潮流啦嗰種嘅感覺。咁所以某程度上成癮或者一啲嘅行為，點解我哋會去傾向做多啲？其實同身邊嘅人帶嚟嘅一啲嘅壓力啊，都係有關嘅。即係譬如你好想埋堆，大家都係做緊 gym 嘅時候，喂，大家傾偈都係講緊做 gym， 去邊間247好，邊度啲教練好嘅時候，喂，你冇嘢傾嘅。咁呢個都係一種朋輩之間嘅壓力，又或者係頭先所講嘅自我認同感啊，大家。都 post 緊自己操咗幾多條人魚線啊？啲腹肌係點樣嘅時候，咁其實呢一個都係令到你會覺得啊，我好似冇呢一樣嘢，我好似有個壓力，我好似需要去做翻呢樣嘢，唔想執輸嘅感覺。咁所以其實社交媒體啦，或者一啲社交嘅朋輩之間嘅壓力啦，都令到我哋某啲嘅行為咧會繼續想去做嘅，並唔係純粹係嗰個行為本質令到我哋中意咯。 我覺得呢個好有趣咧，即係社交媒體同埋成癮呢一樣嘢，即係好多嘢都可以成癮。 我絕對係 嗱，即係有一啲成癮嘅嘢係唔好噶嘛，即係譬如可能話，喂，我哋叫即係 shopaholic， 可能我中意偷嘢咁樣樣，咁其實可能都同個社會環境有關喎，因為個個都擺啲名牌上去，我冇錢，咁我可能咧就不知不覺，即係個因果關係就係可能係個整體嘅社會嗰個氛圍令我咁。咁但係你唔會想講俾人聽你呢樣嘢成癮㗎嘛。但運動好得意喎，你似乎而家嗰個風氣就係、是、如果我運動成癮呢係一件值得自豪嘅嘢。 有型嘅事。 係呀，即係呢個我覺得都幾有趣，即係可能其他假設可能我鍾意食甜嘢成癮咁樣，可能我都會擺上網嘅，因為我想哎呀即係喺度 等人哋安慰下我啊咁樣樣。 我冇喎，我食甜嘢，人哋話：喂，你食咁多甜嘢離曬譜喎咁啊！ 因為你做得多運動啊嘛。 係啊，所以呢個亦都係唔好。繼續。 即係可能你最後真係想講俾人聽，咦？我運動成癮喎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嗰、那個即係嗰個因果關係都幾有趣，而可能越嚟越多人覺得呢、這個所即係當然啦，擺上網話自己成日去做運動嘅人，係咪真係成日做運動呢？是另外一回事，咁但係似乎好想表現自己一個成癮嗰個形象咧，慢慢咧係可能不知不覺咧就成為咗即係一個潮流咁樣。 所以我都有啲嘢講，即係譬如好似社交平台，啱啱講社交平台成癮，社交平台係大數據嘅，即係譬如如果我睇得見到哇好多籃球嘅，冇多籃球啦，如果我睇得好多大隻佬嘅，咪變咗成日都要彈啲大隻佬，咁呢樣嘢都係嗰啲社交平台去賺取我哋嘅數據嘅一啲咧，就係流量啊咁樣。咁所以我成日都做節目嘅時候同大家講，有時同啲球迷咁講，我就話你覺得我講呢樣 A 係啱 ，B 係啱，但係我冇話你要同我有同一個諗法嘅，我冇需要你認同我，但我希望你閱讀更加多嘅資訊，包括我哋而家做緊運動係咪真係想。我哋幾位可能喺每一個題材都有個諗法，但係你自己要有獨立思考能力去消化咗，令到你自己可以喺各方面嘅運動啊攞得個平衡咯，咁樣咯。 但係坦白講，其實真係唔容易咯，因為即係好多時候即係就係有啲大數據嘅影響，咁好多時候哇睇到嘅嘢，我哋永遠睇到嘅嘢，其實未必係我哋真係認為自己選擇嘅嘢，其實係大數據。俾我哋睇嘅嘢，咁但我哋又以為自己睇曬好多嘢，認為自己咧其實好理性嘅分析，咁其實都係即係幾得人驚嘅一樣嘢。 咁不如阿Ming最後都少少講下、就係如果有啲觀眾覺得自己真係運動做上癮，應該有冇啲乜嘢嘅方法去即係諗下咁咧？ 應該咁講啦。如果真係覺得自己做一樣嘢上癮，上癮就去到你日常生活，譬如你唔翻工，你都要係繼續做嗰樣嘢，或者你翻緊工，你都不停諗住嗰種嘢。呢個都有聽過人哋講嘅，或者你冇得做嘅時候，你有情緒好大嘅波動，咁你身邊嘅人都會提你啦，喂，你係時候要停啦，但你都停唔到。如果遇到咁樣嘅情況咧，可能真係一啲嘅成癮嘅狀態，咁就真係要揾翻專業人士幫手啦。 好啦，咁今集時間差唔多啦，咁運動係咪真係做上癮咧？大家自己想下，我們下次再見，拜拜。Thank you.